日是2006年2月17号，我是阿华，这里是阿华网页为你报道本周同志新闻。香港卫生署去年收到313宗新增的艾滋病感染个案，是过去21年以来有记录最多的一年，比前年的268宗增加了17%，超过70%的人是透过性接触感染。卫生防护中心关注男同性恋者的感染个案有上升的趋势，2003年11月到2005年11月期间，共收到20宗同一群组的个案，病毒基因排列类似。他们的年龄由20至50岁，都是在网上聊天室认识，曾参加过性派对，反映他们可能互相有关联，相信他们有多名的性伴侣，并且由不安全的性行为而传播这个病毒的。根据卫生署的资料，在感染病毒的2825个累积个案当中，男性占了80%，而透过同性及双性性接触者的传染的人是占690宗，相等于感染总数的1/4。卫生署发言人表示，要预防艾滋病，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应该要使用安全套，而且要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如果有人曾经参与过高风险的性行为的话，应该寻求健康的辅导。这个是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同性恋的人群的生存空间扩大了，很多中国国内的城市都有同性恋的酒吧，而网上亦都有很多活跃的同性恋网站提供了很多联谊的活动。他们现时主要的压力是来自这个社会的规范，包括是这个行为的规范、文化的传统，另外有一些人在道德角度来歧视他们，但是这种歧视是等同在道德角里面歧视这个左右人士的，这个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压力比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减轻了，同性恋的课程在复旦大学已经开始了，而不久之前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都开了关于同性恋的研讨会，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李银河曾经在04年人大代表会上面提议案，建议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增加同性恋的条款，但因为议案未能够得到30个代表签名支持而告吹。李银河表示，这个是凸显出管理层的观念还是不正确，又或者是说明了有一些人仍然是忽视着少数的族群，这个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旧金山市长柳森在10号表示，目前西班牙、英国、高棉和美国邻近的国家加拿大都已经立法允许同性恋合法结婚，故此同性恋合法是一个趋势来的。在2年前的2月12日，柳森下令旧金山的市政府向同性恋伴侣颁发这个结婚证书，这个是旧金山新闻的报道。在广州工作的同性恋者 K 仔提到情人节就好烦恼，他说当两个男人走到边的时候都会令人觉得很怪异。他跟记者说，有很多同性恋的情侣都会觉得情人节不是他们的节日，因为走到街上面满街都是一男一女成双成对，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就显得在正常的活动下面都引来很多的差异，很不舒服。而广州的同志网站广同表示，男女的同性恋情侣相伴过情人节的方式是比较受推崇的，虽然亦都是对世俗眼光的一种妥协，但至少是可以让这个同志的情侣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舒适自在地去度过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而广同就计划在情人节当晚就举办一场户外的活动，过程中会为这个单身的同志进行这个现场的速配，让情人节不再孤单。而这个同志情侣也都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小的游戏，例如是蒙住对方的双眼，通过抚摸手掌的方法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等等。广同亦都同时会将几对的同志情侣的感人爱情故事录制成这个短片，在活动的当晚会同会员一起分享。这个是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在香港，当局正就性倾向歧视立法的问题搜集公众的意见，而同性恋者和支持他的团体以及这个宗教界和正统道德团体之间的争议亦都非常激烈。由20多名律师组成的家庭价值关注小组正密切注视有关的进展。小组发起人何广辉表示，性倾向歧视立法会直接冲击家庭的价值，而社会给予同性恋者额外的法律保障亦都可能会变相造 造成呢一个逆向歧视。佢表示，家庭价值关注小组唔会纠缠响广泛嘅道德讨论，而系循法律嘅层面，令到市民能够理解到性倾向歧视立法可能潜藏嘅社会危机，并且会根据外国嘅经验解释性倾向问题一旦得到这个立法去解决的话，反而会令到更加多的法律争议产生。他解释，支持政府立法的本地组织多数步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为目标，但一旦同性恋婚姻得以落实，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政府在立法的工作上是否能够作出适当的配合，实在是一个一大的疑问来的。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人似乎未曾察觉，他们其实未有心理准备去面对性倾向立法的问题将会对这个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所带来的极大冲击。这个是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公布针对台湾同志情感和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发现近九成的同志认为台湾应该开放同性恋合法化，而从来电咨询的议题察觉到感情问题连续五年都是蝉联这个来电问题之冠，显示台湾同志在情感上面获得的社会支持是比较少。发言人郑志伟表示，同志一方面追求自我的情感，另一方面亦都期待住这个的情感可以被父母和家庭接受的。这个是香港大公网信的报道。新闻报道完毕，这里是阿华网页，多谢收听，拜拜。